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 175集，重逢。待天色微暗时，沈德川才合上册子，他指腹蹭着茶盏，没有开口。孔领是师爷，在书斋里正经议事时不能越过周贵，周贵一边让他点灯，一边也微微侧过身，面朝沈泽川斟酌着说： 同知看着如何？ 大人把慈州这几年柴米油盐的价格浮动也记录在内，账目清晰，估算明年的大致开支不成问题。我看大人还写了以后要为守备军拨出的军饷比重，大人夙夜不懈，考虑到了方方面面。 沈泽川含笑说道。周贵稍松口气，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吊着心弦，听着沈泽川这么说，便道： 这册子非我一人之力能够写下来的，还是多亏了程峰和诸位同僚。那我们就开始商讨一下城墙防御吧。 沈泽川指尖一顿： 不忙，我有些问题。 请讲。 周贵连忙说： 大人估算了慈州明年的大致开支，除了重建的守备军，还要给20000禁军补偿16000担粮食，两军总计就是110000担粮食。 沈泽川思索着： 这是按照慈州去年丰收的数额分拨下来的，也是在慈州目前原定的人数上省出来的，但是我看大人还余下了10000担粮食没有标记。 不错。 周贵接道：萧师爷虽然说不要报酬，但是他们不能真的不给，这16000担粮食只够20000禁军吃2.5个月，比他们划给20000慈州守备军的月额要多，虽然不能供出一年的粮食，却是真的尽力了。周贵担心沈泽川觉得少，便真诚地说： 我今日既然把慈州的账目给同知看，就是希望同知和侯爷能够理解，因为今年大周诸事不稳，我们去年的粮食前后拨给了李北和洛山，这都是意料之外的事情。往年军粮供应都有绝细粮仓一力承担，如今分摊在慈怀两州的头上，怀州我不清楚详情，但是我们慈州是真正的省吃俭用挪出来的。唉，我也不是要与同知抱怨，我实话实说，侯爷的20000禁军如今暂由慈州供给粮食，我们是咬着牙在承担，但是也仅仅能够承担个把月，幸好时间紧挨着秋收，算算日子能接上，所以才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。我们这16000担粮食也请通知替慈州向侯爷说说情，挪到明年不是想要赖账，而是实在有太多的考虑啊。 周贵因为总是愁眉不展，眉心已经早早落了川刺痕，他起身在空地上踱了几步，对沈德川说： 慈州是靠天吃饭的地方，但谁也说不准明年老天爷是否还肯给慈州赏饭。我看大周已经到了这个地步，害怕明年战事一起，慈州才肯出的良田毁于一旦，到时候连城中百姓都吃不饱，即便建立了守备军也养不起啊。我们把军粮余出了很多，那都不仅是要留作保命粮，还是在给李北铁骑做准备。同志，不是我们不肯把大额拿给侯爷用，而是李北铁骑镇守边沙汉折不第一线，他们确确实实比20000禁军更加重要。慈州肯与两位定下这样的盟约，有一半的原因是我被卫士军粮案伤着了心，也是冲着侯爷是萧家二公子的身份才免去了许多顾虑。这个情面我是给两位的，但也是给世子爷的。虽然同知为东北两马道还能继续使用许下了承诺，可我也要留条后路，毕竟绝西是大周粮仓，那是各家必争之地，同知想要，太后更想要。 周贵最终停下，对着沈泽川缓缓拜下去， 我与同知说的皆是肺腑之言。乱世谋生谁都不容易，我是磁州州府，磁州安危于我而言才是首要。侯爷与同知此次解了磁州之难，我为两位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如果今年磁州还是丰收年，明年这16000担粮食我们可以再加，但是磁州确实无法像供给离北铁骑一样供给禁军。我也直说了，如果秋时边杀进犯，或是明年春时离北粮食吃紧，磁州都会先给离北铁骑拨粮，再给禁军拨粮。 书斋内的烛火不太亮，周贵吃穿用度都很简朴，除了要招待沈泽川和萧迟野那次，平时全家都吃的是寻常小菜，灾年也煮过树皮。磁州如今看起来是中国最富裕的地方，其实比起别地仍旧是一片狼藉，他肯拿出粮食那都是顶着莫大的压力。周贵的萧迟野第一次出城时就建议过请求离北铁骑的支援，那不是急性，而是已经根深蒂固的念头。中博兵败案在他们话里话外已经说过无数遍，然而外人永远无法感同身受。周贵因为兵败案甚至落下了个毛病，他夜里听见哨声都会辗转反侧，心里惶惶。查实河沿线败得太惨了，屠杀屠杀这两个字从端州一直传回了去都，当年每个人都念着这两个字，但是血流成河对于去都而言仅仅是折子上的一坨墨迹，对于中博而言却是真正的家破人亡。磁州能够幸免靠的是离北铁骑，在周贵乃至磁州所有人眼里，离北铁骑远比禁军更加重要。萧继明天降神兵，铁马冰河就是大周东北两境面对边杀骑兵的免死金牌。雷惊者敢谋取磁州却没有常驻的打算，他甚至做好了劫粮就走，马上向去都邀功的准备，他怕的就是萧继明再次调兵南下。萧继明在军粮案中受损负伤，可是他们都没有亲眼看见，等他的人不敢信，怕他的人不敢赌。如果说以海良义为首的老派重臣忌惮的是萧方旭，那么往下年轻的后辈更忌惮的是萧继明。书斋里寂静，烛火摇曳，沈泽川觉得腰背酸痛，他领口眼珠的锁骨上还有萧迟野咬过的痕迹。奇怪的是，在这样正经严肃的时刻，他却想起了萧迟野带汗的脸，想起了萧迟野有力的臂膀，想起了萧迟野喘息时贴在颈间游走的吻。他想起萧迟野的一切，却唯独想不起萧迟野比萧继明差劲的地方。沈泽川仅仅沉默了少顷，游神也只是刹那间。 大人所说的事情我都明白，我与策安到此暂借的粮食明年会如数奉还。 周贵当即面色煞白，想要解释， 同志，我们不是…… 我要与大人谈的问题不是你们拨给禁军的粮食太少，而是你们拨给禁军的粮食太多。 沈泽川示意周贵坐下来，思路清晰地说， 磁州肯把如此多的粮食拨给军用就足见诚意，但是一如我们开始提过的那样，禁军只有此刻会用磁州的粮食，禁军往后的军粮都有供给渠道，不需要借助磁州粮仓。 周贵自觉愚钝，不敢擅自接话，便看向孔领。 程峰是督察拟定册子的人，有些事情他比我更加了解。程峰啊，你与同知解释。 孔领起身扶着椅背却问道， 同知如此笃定禁军往后不缺粮食，又说东北粮马道可以照常使用，我等实在想不出有什么对策可以这样做，烦请同知与我们说一说，否则这粮还是要请禁军收下。 沈泽川轻轻拨着茶盏， 在此以前我还是要先问两位，磁州往后就要靠地吃饭了吗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